老残游记第十四回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3月。老残游记，刘鄂所著，第十四回。大线若蛙，半浮水面；小船如蚁，分送馒头。话说翠花接着说道：到了四更多天，风也息了，雨也止了，云也散了，透出一个月亮，再明再明，那村庄里头的情形是看不见的了，只有靠明面镜的，还有那抱着门板或桌椅板凳的，飘到明面跟前，都就上了明面，还有那明面上住的人拿竹竿子赶着捞人，也捞起来的不少。这些人得了性命，喘过一口气来，想一想，一家人都没有了，就剩了自己，没有一个不是嚎啕痛哭，喊爹叫妈的，哭丈夫的，疼儿子的，一条哭声500多里路长，你老看惨不惨呢？翠环接着道：6月15这一天，俺娘儿们正在南门铺子里，半夜里听见人嚷说水下来了，大家听说都连忙起来。这一天本来很热，人多半是穿着褂裤在院子里睡的，雨来的时候才进屋子去，刚睡了一蒙蒙觉，就听外边嚷起来了，连忙跑到街上看，城也开了，人都往城外跑。城圈子外头本有个小念，每年倒口子用的，念有5尺多高，这些人都出去守小念。那时雨才住，天还阴着，一霎时只见城外人拼命地往城里跑，又见县官也不坐轿子，跑进城里来，上了城墙，只听一片声嚷说，城外人家不许搬东西，叫人赶紧进城，就要关城，不能等了。俺们也都爬到城墙上去看，这里许多人用蒲包装泥，预备堵城门。县大老爷在城上喊，人都进了城了，赶紧关城。城厢里头本有预备的土包，关上城就用土包把门后头叠上了。俺有个齐二叔住在城外，也上了城墙。这时候云彩已经回了山，月亮很亮的。俺妈看见齐二叔，问他今年怎这么厉害。齐二叔说，可不是呢，往年倒口子水下来，初起不过尺把高，正水头到了也不过2尺多高，没有过3尺的，总不到顿把饭的功夫，水头就过去，总不过2尺来往水。今年这水真霸道，一来就1尺多，一霎就过了2尺。县大老爷看势头不好，恐怕小念守不住，叫人赶紧进城吧。那时水已将近有4尺的光景了。大哥这两天没见，敢是在庄子上吗？可担心得很呢。俺妈就哭了，说可不是呢。当时只听城上一片吵嚷，说小念慢嘞，小念慢嘞，城上的人呼呼嘎往下跑。俺妈哭着就地一坐，说俺就死在这儿不回去了。俺没法，只好陪着在旁边哭。只听人说城门缝里过水，那无数人就乱跑，也不管是人家是店是铺子，抓着被褥就是被褥，抓着衣服就是衣服，全拿去塞城门缝子。一会儿把咱街上孤衣铺里的衣服，布店里的布，都拿去塞了城门缝子。渐渐听说不过水了，又听嚷说土包单弱，恐怕挡不住，这就看着多少人到俺店里去搬粮食口袋，往城门洞里去填。一会儿看着搬空了，又有那纸店里的纸，棉花店里的棉花，又是搬个干净。那时天也明了，俺妈也哭昏了，俺也没法，只好坐地守着，耳朵里不住地听人说，这水可真了不得，城外屋子已经过了屋檐，这水头怕不快有1丈多深吗？从来没听说有过这么大的水。后来还是店里几个伙计上来把俺妈同俺嫁了回去。回到店里那可不像样子了，听见伙计说店里整布袋的粮食都填满了城门洞，屯子里的散粮被乱人抢了一个精光，只有泼洒在地下的，扫了扫还有2-3担粮食。 店里原有两个老妈子，他们家也在乡下，听说这么大的水，想必老老小小也都是没有命了，直哭的想死不想活，一直闹到太阳大歪西，伙计们才把俺妈灌醒了。大家喝了两口小米稀饭，俺妈醒了，睁开眼看看，说：“老奶奶呢？”他们说在屋里睡觉呢，不敢惊动她老人家。俺妈说：“也得请她老人家起来吃点嘛呀。”呆得走到屋里，谁知道她老人家不是睡觉，是吓死了，摸了摸鼻子里已经没有气。俺妈看见，哇的一声，吃的两口稀饭跟着一口血筷子一起呕出来，又昏过去了。亏得个老王妈在老奶奶身上静自磨说，忽然嚷道：“不要紧，心口里滚热的呢。”忙着嘴对嘴的吹气，又喊：“快拿姜汤来。”到了下午时候，奶奶也过来了，俺妈也过来了，这算是一家平安了。有两个伙计在前院说话，听说城下的水有一丈四五了，这个多年的老城恐怕守不住，倘若是进了城，怕一个活的也没有。又一个伙计道：“县大老爷还在城里，料想是不要紧的。”老残对任瑞道：“我也听说，究竟是谁出的这个主意，拿的是什么书，你老哥知道吗？”任瑞道：“我是庚寅年来的，这是己丑年的事，我也是听人说，未知确否。据说是史君谱史观察创的意，拿的就是贾让的治河策。他说当年齐与赵魏以河为境，赵魏兵三，齐地卑下，坐堤去河25里，河水东抵齐堤，则西犯赵魏，赵魏亦为堤去河25里。那天司道都在院上，他将这几句指与大家看，说可见战国时两堤相距是50里地了，所以没有河患。今日两明念相距不过3-4里，即两大堤相距尚不足20里，比之古人未能及半，若不废明念，河患断无以时。公保说这个道理我也明白，只是这夹堤里面竟是村庄，均属高余之地，岂不要破坏几万家的生产吗？他又指自河策给公保看，说请看这一段，说难者将曰：若此败坏城郭田庐家木以万数，百姓怨恨。贾让说习大禹治水，山林当路者毁之，故凿龙门，辟伊阙，折砥柱，破碣石，堕断天地之性，尚且为之，况此乃人工所造，何足言也？且又说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公保以为夹堤里的百姓庐木生产可惜，难道年年决口就不伤人命吗？此一劳永逸之事。所以贾让说大旱方至万里，岂其雨水争咫尺之地哉？此功一立，何定民安，千载无恙，故谓之上策。汉朝方至不过万里，尚不当雨水争地，我国家方至数万里，若反雨水争地，岂不令前贤笑后生吗？又指除同人批评云：三策遂成不堪之典，然自汉以来，治河者率下策也，悲服。汉晋唐宋元明以来，读书人无不知贾让治河策等于圣经贤传，习治河者无读书人，所以大功不立也。公保若能行此上策，岂不是贾让2000年后得一知己，功垂竹帛，万世不朽。公保皱着眉头道：“但是一件要紧的事，只是我舍不得这10几万百姓现在的身家。”两思道：“如果可以一劳永逸，何不另筹一笔款项，把百姓迁徙出去呢？”公保说：“只有这个办法，尚属较妥。”后来听说筹了30万银子，预备迁民， 至于为什么不签，我却不知道了。任瑞对着翠环说道：后来怎么样呢？你说呀。翠环道：后来我妈拿定主意，听她去，水来俺就淹死去。翠花道：那一年我也在祁东县，俺住在北门俺三姨家，北门离明念挺近，北门外大街铺子又整齐，所以街后两个小念都不小，听说是一丈三的顶，那边地势又高，所以北门没有漫过来。十六那天俺到城墙上，看见那河里飘的东西不知有多少呢，也有箱子，也有桌椅板凳，也有窗户门扇，那死人更不待说，飘得满河都是，不远一个不远一个，也没人顾得去捞。有钱的打算搬家，就是顾不出船来。老残道：船呢？上哪里去了？翠花道：都被官里拿了差送馒头去了。老残道：送馒头给谁吃？要这些船干啥？翠花道：馒头功德可就大了，那庄子上的人被水冲的有一大半，还有一少半呢，都是机灵点的人，一见水来就上了屋顶，所以每一个庄子里屋顶上总有百把几十人，四面都是水，到哪儿摸吃的去呢？有饿极了重新跳到水里自尽的，亏得有府台派的委员驾着船各处去送馒头，大人三个小孩两个，第二天又有委员驾着空船把他们送到北岸，这不是好极的事吗？谁知这些混蛋还有许多蹲在屋顶上不肯下来呢，问他为啥，他说在河里有府台给他送馍馍，到了北岸就没人管他吃，那就饿死了。其实府台送了几天就不送了，他们还是饿死，能说这些人混不混呢？脑残向任瑞道：这是真正荒唐，是史观察不是，虽然可知然创此异主人，却也不是坏心，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，只因但会读书不安世故，举手动足便错。孟子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，岂但何公为然？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，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。又问翠环道：后来你爹找着了没有？还是就被水冲去了呢？翠环收泪道：那还不是跟水去了吗？要是活着能不回家来吗？大家叹息了一回。老残又问翠花道：你才说他到了明年，只怕要过今年这个日子也没有了，这话是个什么缘故？翠花道：俺这个爹不是死了吗？丧事里多花了一百几十吊钱，前日俺妈赌钱掷骰子又输了二三百吊钱，共总亏空四百多吊，今年的年是万过不去的了，所以钱儿打算把环妹卖给蒯二秃子家。这蒯二秃子出名的厉害，一天没有客就要拿火筷子烙人，俺妈要他三百银子，他给了六百吊钱，所以没有说妥。你老想现在到年还能有多少天，这日子眼看着越过越紧，倘若到了年下怕他不卖吗？这一卖翠环可就够他难受了。老残听了莫无一言，翠环却只开泪。黄仁瑞道：残哥，我才说为他们的事情要同你商议，正是这个缘故。我想眼看着一个老实孩子送到鬼门关里头去，实在可怜，算起不过三百银子的事情，我愿意出一半，那一半找几个朋友凑凑，你老哥也随便出几两，不拘多少，但是这个名我却不能担，倘若你老哥能把他要回去，这事就容易办了，你看好不好？老残道：这事不难，银子呢？既你老哥肯出一半，那一半就是我兄弟出了吧。 再要跟人家化缘就不妥当了，只是我断不能要他，还得再想法子。翠环听到这里，慌忙跳下炕来，替黄、铁二公磕了两个头，说道：两位老爷菩萨，救命恩人，舍得花银子把我救出火坑，不管做什么，丫头、老妈子我都情愿，只是有一件事我得禀明在前。我所以常挨打，也不怪俺这妈，实在是俺自己的过犯。俺妈当初因为实在饿不过了，所以把我卖给俺这妈，得了24吊钱，谢靠中人等相，去了3-4吊，只落了20吊钱。接着去年春上，俺奶奶死了，这钱可就光了。俺妈领着俺个小兄弟讨饭吃，不上半年，连饿带苦也就死了，只剩了俺一个小兄弟，今年6岁。亏了俺有个旧街坊李五爷，现在也住在这齐河县，做个小生意。他把他领了去，随便给点吃吃，只是他自顾还不足的人，哪里能管他饱呢？穿衣服是更不必说了。所以我在20里铺的时候遇着好客，给个1吊800的呢，我就1-2个月攒个30002吊的给他寄来。现在蒙两位老爷救我出来，如在左近200-300里的地方呢，那就不说了，我总能苦几个钱给他寄来。倘要远去呢，请两位恩爷总要想法，许我把这个孩子带着，或寄放在庵里庙里，或找个小户人家养着。俺田家祖上140的祖宗做鬼都感激二位爷的恩典，结草衔环一定会报答你二位的。可怜俺田家就这一线的根苗。说到这里便又嚎啕痛哭起来。仁瑞道：这又是一点难处。老禅道：这也没有什么难，我自有个办法。遂喊道：田姑娘，你不用哭了，包管你姐儿两个一辈子不离开就是了，你别哭，让我们好替你打主意。你把我们哭昏了，就出不出好主意来了，快快别哭吧。翠环听罢，赶紧忍住泪，咕咚咕咚替他们每人磕了几个响头。老禅连忙将他搀起，谁知他磕头的时候用力太猛，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包，包又破了，流血呢。老禅扶他坐下，说：这是何苦来呢？又替他把额上血轻轻开了，让他在炕上躺下。这就来同仁瑞商议说：我们办这件事当分个前后次第，以替他赎身为第一步，以替他折配为第二步。赎身一事又分2层，以私丧为第一步，公断为第二步。此刻别人出他600吊，我们明天把他领家的叫来，也先出600吊，随后再添。此种人不宜过于爽快，你过爽快，他就觉得奇货可居了。此刻银价每两换2吊700文，300两可换810吊，连一切开销一定足用的了。看他领家的来，口气何如？倘不直傲，自然私了的为事。如怀疑刁脚呢，就托齐河县替他当堂公断一下，人以私了结局，人翁以为何如？仁瑞道：即是，即是。老禅又道：老哥固然万无出名之理，兄弟也不能出全名，只说是替个亲戚办的就是了，等到事情办妥再接名折配的终子，不然领家的是不肯放的。仁瑞道：很好，这个办法一点不错。老禅道：银子是你我各出一半，无论用多少皆是这个分法，但是我行窃中所有颇不敷用，要请你老哥垫一垫，到了省城我就还你。仁瑞道：那不要紧，赎2个翠环我这里的银子都用不了呢，只要事情办妥，老哥还不还都不要紧的。老禅道： 一定要还的。我在有容堂还存着400多银子呢，你不用怕我出不起，怕害得我没饭吃，你放心吧。任瑞道：“就是这么办，明天早起就叫他们去喊他领家的去。”翠花道：“早起能别去喊，明天早起我们姐儿俩一定要回去的。你老早起一喊，倘若被他们知道这个意思，他一定把怀妹妹藏到乡下去。再讲盘子，那就受他的拿捏了。况且他们抽鸦片烟的人也起不着，不如下午你老先着人叫我们姐儿俩来，然后去叫俺妈，那就不怕他了。只是一件这事千万别说我说的，怀妹妹是超生了的人，不怕他，俺还得在火坑里过活2年呢。”任瑞道：“那自然，还要你说吗？明天我先到县衙门里，顺便带个差人来，倘若你妈作怪，我先把翠环交给差人看管，那就有法治他了。”说着大家都觉得喜欢得很。老残便对任瑞道：“他们事已议定，大概如此。只是你先前说的那个案子呢，我到底不放心，你究竟是真话是假话，说了我好放心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第14回完。